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少年的眼神坚定却干净，连太子殿下也有瞬间的恍神，但他很快笑了起来。 那我就去请洛恒吧。 他眼神也温柔，像是对待觐见该有的态度，但是很快靠近来笑着道， 萧炎好厉害。 有什么厉害的？ 荣浩请不来的洛恒被萧炎说动了，还不厉害吗？ 严俊玉知道不是他说的那样，因为洛恒对自己和对荣浩的态度完全不同，但被他这样夸奖着，似乎自己也确实厉害了起来。怪不得洛恒还能那样骄傲，因为被非常优秀的人喜欢着，就是会让人觉得自己也很厉害的。这大概就是荣浩说的，不要辜负好时光。12月初7日，太子夜夜宜春宫。次日，东宫女官云兰置办男戏班，预备来年为皇后贺寿。戏班里大部分人来自厉道勇的戏班，包括琴师。又次日，御史周玉海上表参东宫言行无道，复性奢侈，耽于享乐。洛恒一来，厉道勇也跟着来了。他来了也不住近了，只在外院住着。可怜宫里那些崇拜他的皇子侍读，常常顶着风雪大老远跑来请教他文章，连慎文也忍不住来了。云兰的托辞想得巧妙，满朝御史只能眼睁睁看着，参也只能参一个耽于享乐而已。但东宫素有贤名，其他皇子王府里也自养了戏班子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到底尊卑有别。洛恒也不能像荣浩他们一样登堂入室，更别说进司红堂了，只能在侧院里住着。好在地方不算狭窄，以前正厅里还有个戏台，他虽然是教坊司的琴师，但只要是假托演习戏曲为名，也就不用跪拜了。洛恒来了3天，前2天都闭门不见人，到了第3天晚上，忽然让丽玉传信来了，只说请殿下听琴。严君玉还在和魏如练舞，听到这消息抹了把脸，连衣服也没换就跑过来了，反而成了最快到的一个。荣浩随后才到，然后才是云兰和当值的聂彪。严君玉远远看到小太监打着伞过来了，又是洒扫又是熏香，就知道太子要到了。这院子地方还是大的，正厅里帘幕重重，空着个戏台，几个小太监忙不停，抬进来熏炉地毡，把正厅弄得暖和干净。荣浩最近有点懒洋洋的，捡了下手一张椅子坐下了，在那儿翻看一张什么东西。严君玉之前看他老盯着这东西看，还抢过来看过，好像是一张什么祭文，上面许多名字。他没看明白，去问洛恒。洛恒说应该是今年江南秋季文庙的祭文。江南上文，那些士族都自诩六朝王谢后人，还建了个文庙，自称能和北方的孔庙抗衡。每年春秋2次大祭，十分盛大，祈祷文运恒昌，保佑江南举子能够金榜题名。所以江南像样点的士族都在祭文上有名字。荣浩天天盯着这名单看，大概是想从科举上下手，掐住他们的命脉。太子殿下到戌时才到，当时天已经黑透了，小太监们把院子内外都点上了灯，连外面回廊上都挂了一排。严君玉等得都饿了，好不容易听见外面云板响，小太监唱道， 殿下回宫。 今日大雪，太子殿下穿了一领紫貂披风，里面是玄色缂丝滚龙袍，颜色浓重而华贵，更衬得整个人皎皎如月。穿风踏雪而来，连荣浩看见也懒洋洋叫了一声好，戏谑道， 难怪那些御史参东宫奢侈，云兰姑姑确实舍得用好东西。 云兰也回道， 荣大人好有出息，连衣服也管上了，莫不是要到真宫局供职？ 真宫菊不是宫女就是太监，当然是嘲讽她的玩笑。其实不怪云兰针锋相对，荣浩自己平时就挺奢侈，吃穿用度十分华贵。平西王府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贪图享受，花费颇大。也有说是为了自污，学的是当年萧何的自保方法，免得功高震主。两人正斗嘴，只听见后面内室里传来三声扫弦声，古琴从来悠远空灵，这三声扫弦却来得十分干脆，比一切古筝琵琶都有气势，倒让人吓了一跳。荣浩带着笑意淡淡道： 正主到了，好戏要开场了，我倒想看看今天这戏怎么唱。 说话间，太子殿下已经落座，云兰亲自端了茶过来。严君玉本来和他对了一眼，萧景琰一笑，他不由得有点脸红，刚想问问他今天侍病怎么样，有没有受委屈，只听见里面琴声袅袅，是洛恒已经弹起了第一支曲子。严君玉在宫里待久了，也听过不少琴中高手，奇怪的是洛恒的琴弹得并不是顶好的，只能算中流。他还奇怪问洛恒，洛恒笑着道： 我何止琴不好，诗词书画骑射六艺就没一样是专精的。 严君玉本来不信，以为他是故意谦虚，结果今天萧景琰来听琴，他还是这样弹，就不得不信了。他知道的古琴曲少，听不出这曲子名字，没想到云兰也有点迟疑，看向荣浩。荣浩听了半晌，对太子道： 像是小雅。 连他也不敢确定，也可能是太慎重，不过太子殿下还是肯定的，淡淡道： 确实是小雅里的发坛。 如果手边有本诗经，严君玉一定翻起来，里面正弹琴又不好问，正皱着眉想，一边的萧景琰笑了： 伐檀是讲伐木者辛苦无比，世人君子却不劳而获，饱食终日的故事。 这里坐着的人没读过诗经的也就只有严君玉一个，而且最后还以故事结尾，显然是在逗严君玉。连荣浩也在旁边笑道： 殿下解得真好，通俗易懂，可以去给三岁小孩开蒙了。 严君玉早就不介意这些了，也不生气，只思考这曲子背后的暗喻。那边萧景琰却对着丽玉道： 请告诉先生，小王懂了，只是不知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何解。 一国储君自称小王，是当朝重臣才有的待遇，恐怕只有传说中的老叶相才能担得起这一问。严君玉不懂这些礼仪，也知道厉害，丽玉更是眼睛都睁大了。他平时再张牙舞爪，也只是色厉内荏而已。太子殿下温润如玉，笑容和煦的一问，他也激动的脸都红了，一句话不说，转身进去了。严君玉可等不下去，鱼一样呲溜一下，也跟着他钻到帘子后面去了。原来里面还要穿过一小段回廊，才能到内室。过道的高基上摆着一瓶朱砂红的梅花，映着白墙，像血一样浓烈。内室仍然是一片黑暗，只在琴案上摆着一盏昏暗小灯，地上铺着暖毡。洛恒席地而坐，身边全是书。严君玉虽然也在司红堂看过书，但都是摆在架上的。洛恒周围却如同书的围城一般，满地都是堆叠的书，累累的文牍，密密麻麻的账簿，许多都是翻开的。严君玉愣了一下，才想到为什么这一幕比司红堂满墙的书架更让他震撼，这全是洛恒翻开看过的，他这三天应该都在看书。严君玉之前也见过他看书，极快，一目十行，这样的速度看三天，难怪周围书籍堆积如山。两人进来，他也没有停下，仍然漫不经心地弹着琴。丽玉从听了太子那句小王就激动不已，一路飞跑到洛恒身边附耳说话。洛恒只是淡淡一笑： 算他还懂几分礼节。 严君玉本来是忍不住的，见丽玉把太子殿下问的话说了，洛恒道： 那就把笔砚拿来吧。 他连忙帮着丽玉找砚台笔墨。 丽玉在琴案上把墨研开，没开封的墨上面仍然有金漆龙纹。丽玉握着墨锭的手微微发着抖，显然知道厉害。教坊司的罪人笔墨一旦流传出去，谁都可以凭这个来定他的罪，相当于把命交给别人。严君玉也忍不住问， 你真要写字啊？ 琴都弹了，字还不敢写吗？ 这是严君玉第一次见他的字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他当初写蝉贝给厉道勇的时候，就做好了笔墨被流传出去的准备了。那甚至可能是他的字第一次流传到人前。说起来也巧，两次写字，两次都是为了东宫。现在看来，他说的诗词字画无一精通，应该不准确，因为他的字确实非常好。如果说叶良宇的是林下之风，他的就是金戈铁马，极瘦极美，却藏着凛然杀气。他仍然裁了个小纸卷，写了三个字给丽玉递出去，十分浅显易懂，起骸骨。严君玉知道起骸骨是说朝中臣子年岁已高，向圣上请求退职回乡终老，但这又跟罚坛有什么关系呢？他眼巴巴看着丽玉把纸卷递了出去，洛恒虽然神色淡定，但这事儿也算是天下读书人追求的巅峰。东宫李贤下士请来当谋主，所谓单殿执笔辅君王，也不过如此。即使是他，也不免心潮难平，神色里既有雄心，也有决绝。再转头看见严君玉这呆样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逗严君玉。 小严看什么呢？难道是也想要个小纸卷？ 为什么你要用小纸卷呢？ 省钱呀。我在教坊司可没这么好的诚心之用，都是零碎纸片，轻易不写字，写了也要烧掉，当然是小纸卷最划算。 洛恒逗他。严君玉本来是想问起骸骨的意思的，见他这样说，不由得勾起他自己小时候的回忆，又问， 那你是怎么学会认字的？ 一个瞎眼的老琴师教会我的。 瞎眼的人怎么可能教认字呢？严君玉满头雾水，还要再问，那边丽玉已经回来了。 太子殿下说请先生谈第二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